烛光乱，往事成舟，年少后又思愁。你曾说凭栏醉卧，临风上流。等你是我的风流，待君归来同游。我在云阙桥头数年头，煮一壶老浊酒，天地间忘悠悠。燃起炭火，织成烟袖，晨光如昨，夕微依旧。带走。